正是邓妹妹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，蝴蝶无好生离外，外应末，初更梅好离，景亦无正思，默默盼来丁，明明旧客期，还梦清不见，蒲丘烟行子。相上清无行，连更比山西。完毕。所有LibriVox的录音都是公正修改。